欢迎继续收听交响空间，接下来请欣赏法国作曲家弗朗克创作的钢琴与乐队作品《恶魔》和第二钢琴协奏曲。